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25集， 你再仔细想想，微微还会去哪些地方？ 云洪洲在这短短一个多小时里，已经问遍了所有他想得到的人。他甚至问了万竹乡那边的亲戚和朋友，但没有人知道云建威在哪儿。现在几乎所有亲戚和同事朋友都知道他的小孩跑不见了。大家都纷纷安慰他先不要着急，而与他交好的一些人已迅速出门，开车沿街寻找云建威。 我没有办法冷静，我一想到他一个人在外面，如果有人把他带走，我就…… 你先别自己吓自己，你都已经报警了，警察肯定能帮你找到微微。 一片混乱之中，齐峰的声音响起， 他是不是去找妈妈了？ 大人静下来，云洪洲抬起充满血丝的双眼望向他。 他去哪里找他妈妈了？ 我不知道。 他的手里攥着他爸的手机，从得知云建威不见起，就一刻不停地在给云建威打电话。他的手心也被汗水打湿。 微微很乖的，他不会一个人乱跑，所以他可能是去找妈妈了。 夜幕降临，晚霞归去，郊区的路灯孤零零排列，照亮路两旁荒凉的野地。野地中坐落一处四四方方的白色建筑，正是临安市郊区的监狱。站岗的士兵眼神好，老远就看见一个黑点朝这里移动，心中提高警惕。然而等那黑点靠近，却发现竟然是个小孩。小孩还背着书包，穿着看起来挺名贵，就是好像摔了几跤，身上灰扑扑的，头上挂着几根草，裤子膝盖的地方都摔破了，看起来可怜兮兮的。 哎，小孩。 士兵上前把人拦住，低头疑惑看着他。 你怎么一个人跑这种地方来干嘛？ 云建威走得一直喘，他累坏了，抬头望着士兵背后的高墙。 我找我妈妈。 你妈妈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 万竹香，竹子的竹，香味的香。 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，你怎么过来的？ 我坐公交，然后按地图走过来的。我第一次走，中途还走错了。 云建威把口袋里已经快揉烂的纸拿出来给士兵看，那是他自己照着地图画下来的路线。 我妈妈肯定在这里，我查过的，临安市周围只有这一家监狱。 士兵终于意识到，小孩要找的并不是在监狱的工作人员，而是服刑人员。士兵神情复杂。 哦，这样。我先带你进去坐一会儿，给你倒点水，你坐着休息一下好吗？ 云建威点头，他太累了，从早上开始坐公交，转了好几趟车，下车后又一路走过来，因不熟悉郊区路况差点迷路，还摔了几跤，期间只吃了几口奶奶做的便当，喝了一点点水。士兵把云建威背起来进监狱，找到自己班长，把情况一说，班长点头示意他回去继续站岗，小孩交给他。云建威坐在值班室的沙发上，手里捧着杯水喝，班长一个电话把管事叫醒，两人一个拿来急救箱，帮云建威处理膝盖上的伤口， 一个蹲在他面前，好声好气地问他话。 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云剑威。 今年多大了？ 11岁。 11岁就敢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，勇气可嘉呀。小云家住哪里啊？ 云剑威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只问： 我来找我的妈妈，她叫万竹香，她在这里吗？ 我用电脑帮你找一下名单，看看有没有你妈妈的名字啊。但是你也要告诉我你家的地址或者你爸爸的电话好吗？你一个人跑出来这么久没回家，你的家里人啊肯定着急坏了。 云建威抱着杯子不吭声，眼泪已蓄在眼眶里打转。班长拿热水洗了毛巾过来给他擦脏兮兮的手，一边哄： 哎呀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轻易掉眼泪，要坚强。 云建威抹掉眼泪，哽咽道： 我本来想早点过来，和妈妈见一面就回去，可我下了车就迷路了，找了好久才找到这儿。我可以见妈妈一面吗？ 管事的拿起桌上座机拨了个电话，问电话那边监狱里有没有一个叫万竹香的女人。5分钟后得到的答案是没有。管事挂掉电话，与班长对视一眼，两人都是大老爷们儿，不知如何哄小孩。正手足无措时，管事的手机响起。 李主任你好。一个小孩。对，在我们这儿呢，长得特别可爱，叫云简薇。原来他是那位云书记的。好，您放心。孩子没事，就是膝盖摔破了点皮儿，一点事儿没有。好，不麻烦。我们应该做的。 管事刚挂掉电话，另一边班长看到监控里来了车，出去查看了。那车停在门口，车上下来几个人，其中一人是临安市市公安局的钟警官，两人正好认识，简单打个招呼。 老钟，这么晚干嘛来了？还这么大阵仗。 钟警官还没说话，旁边一男人已上前一步着急开口： 请问你们有没有在附近看到一个小孩？ 班长于是明白过来，看来是小朋友的家长找过来了。他叫人开了门，领着一大帮人进了值班室。云建威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过来： 薇薇， 云洪洲在看到自家儿子的那一瞬间人差点虚脱，他重重卸下一口气，这一口气几乎把他的魂也拖走。 怎么一个人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啊？你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吗？ 云建威一看到他爸就哭起来： 是你不带我去见妈妈，我才要自己找的。 不是不带你见妈妈，是妈妈现在没办法见你啊。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我说一定会带你去见妈妈，你为什么不相信妈妈呢？ 一旁齐高荣和彭林赶紧劝： 哎呀，别生气别生气，先带孩子回家。 还不过来跟我回去。 云建威却犟脾气上来，躲在沙发后面发火： 我不，我要见到妈妈再回去。 你 云洪洲简直怒气攻心，长时间的神经极度紧绷令他无法好好控制脾气，他头一次在云建威面前发怒： 你给我过来。 云建威吓得蹲下来躲在沙发扶手底下，哭着拒绝： 我不，我讨厌你。 值班室里劝的劝，哭的哭，吵吵闹闹一团乱麻。齐峰终于挤开面前的大人，快步朝沙发那边走去。此时的云建威极度敏感，听到脚步声靠近立刻大叫：